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凤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喜欢看电影的朋友或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咱们现如今的电影是没个完，第一部电影刚刚下档没多久，紧接着就会出现第二部，甚至还会出现一个系列的影片，这种现象可谓是层出不穷啊。但是有的续集让观众们值得期待，但是也有很多续集是让观众们感到很失望的。欢迎各位今天准时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要跟您一起盘点些什么呢？就是这些没完没了的电影。或许很多朋友都认为呢，电影推出续集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情，其实不然，早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国影片就已经推出了续集了。这就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第一部当中，村里的年轻人为了兴建水利而努力着。而在1963年，这部影片又推出了自己的续集，这群年轻人建立起了水利发电站，让全村的人民都用上了电灯。而且正是因为续集的推出和上映，那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却传唱至今了。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当中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来自郭兰英的演唱。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当中的经典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来自郭兰英的演唱。虽然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只是推出了一部续集，但是却也是开创了内地影片的一个先河。在此之后，华语电影当中的续集和系列是层出不穷啊。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几个剧情组成系列的影片。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呢，什么是剧情组成的电影系列呢？其实就是指的影片当中的主角是同一个，有着不同的经历，并且每部电影都能够独立成篇章。内地电影当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二字系列了。这个由陈强、陈佩斯父子主演的系列电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风靡一时，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二字这个生活当中的小人物角色。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影片《爷俩开歌厅》当中的插曲《夜色温柔》，来自那英的演唱。 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 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旅行当中呢，来盘点的是没完没了的电影。华语电影当中能够被称之为系列的不在少数，并且有相当的一部分被视作是经典，比如《英雄本色》系列、《倩女幽魂》系列、《黄飞鸿》系列等等，这些都是系列电影当中的经典之作了。首先我们先来回顾最长的一个系列，那就是《黄飞鸿》。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香港电影就已经开始拍摄黄飞鸿。最开始的作品当中，除了有两部为白玉堂出演黄飞鸿之外呢，其他的黄飞鸿电影都有关德兴来扮演黄飞鸿这个角色。正是因为关德兴扮演了很多次的黄飞鸿，所以香港的朋友总是喜欢把关德兴称为幌子父。 到了90年代，徐克导演的电影《黄飞鸿》更是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而在这个系列当中，为了能够让电影更加好看，编剧们在黄飞鸿的真实故事当中加入了很多全新的情节以及人物。也正是通过这个系列的电影，黄飞鸿的事迹才广为流传了。下面呢，送上电影《黄飞鸿》当中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来自成龙。在耳边的正是成龙带来的歌曲《男儿当自强》。接下来呢，为您继续盘点那没完没了的电影。在系列电影当中，成龙主演的警察故事系列给很多朋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不仅仅是成龙的代表作，也是成龙形成自己风格的作品。警察故事围绕着督察陈家驹展开，并且每一集的故事之间还都有连续性，让观众们看起来就如同一部长篇的电视剧小说，非常过瘾。而且成龙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有很多惊险的特技动作，让观众们看得同样是大呼过瘾。另外呢，这个系列的电影当中也融入了香港独特的搞笑元素。下面呢，我们来欣赏影片《警察故事》续集当中的一个片段。家驹想要和阿美到国外旅游散心，但是刚刚上飞机，空姐就来告诉他的护照有问题。 原来是他的上司彪叔和警司要寻找他，希望他能够负责一起案件。 是你们？ 谢谢你啊。 不客气。 什么事？我要赶着上飞机。 哦，事情是这样的，那天那件炸弹案呢，事实上是一件勒索案，我们觉得非常辣手。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家呢很有挑战性。 署长的意思是，哦，我的意思是，希望你撤销辞职。 不可能，我已经上飞机了，再说我已经离开警队了。 我很了解你的心情，也很同情你在警队所受的压力，可是逃避不是办法。 我没有逃避。 比方说，你看家军没逃避嘛，啊？ 署长他一向欣赏你的长处，啊？ 我没什么长处，做事只会冲动。 哦，有冲动才会有冲劲。 可是我没有办法克服我的英雄主义。 通常有英雄主义的人都是身手好的人。 可是我也同意警队需要守纪律的人，不需要身手好的人。 身手好的人才不会墨守成规。虽然给人的印象是不守纪律，这身手不好的人呢是不能不守纪律啊。你说对不对啊？ 啊，对，这也是事实。 好了，我要上飞机了。 哎呀，时间到了， 我走了，再见。 匪徒骡子多少钱？ 1000万，没说怎么收钱。 什么人干的呢？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哎，你说会不会是那些个心理不正常的人干的？ 你问我，那我问谁？ 有没有想过从炸弹来源方面着手呢？ 为什么要从炸弹来源着手？ 哎，为什么？ 很简单嘛，香港的炸药储存和使用都是受到管制的，用来做炸药的炸弹要就是偷运进口，要不就是从工业炸药方面得到的。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最好是在他们交赎款之前查到匪徒造炸弹和藏炸弹的地方，只要找到贼窝，他们就没戏上了。 为什么问题一到你手上就这么容易解决呢？你说这件案子不是你办，谁来办呢？就是你了。 你去办吧。 Yes sir。 我要上飞机了。 哎，家具，家具，巴厘岛不会沉的，什么时候去都行啊。可是炸弹案一分钟都不能等啊。 我下次再去吧。啊， 那我也得跟阿梅说一声啊。 那就快点去吧。 哎，快点！ 哎呀，小姐，飞机。 刚刚起飞 啊，飞走了。 不用说了，人都在半空了。 怎么现在的飞机这么准时啊？ 阿梅的护照还在我这儿。 糟了，这下麻烦可大了。 好了，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警察故事》续集当中的精彩片段了。这个系列持续了4部，票房成绩是很不错的。在2004年，已经年近半百的成龙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转型。当时的成龙正在经历着《环游世界80天》票房上的惨败，顶着巨大的压力的他，也明白是到了自己该转型的时候了。于是他决定再续上一部《警察故事》，但是却要跟以往不太一样。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成龙在新警察故事当中一反常态，从神勇无比的督察变成了一个因为失败而变得懦弱的酒鬼，甚至连自己的女朋友都不敢去见。不过成龙的实力演出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电影新警察故事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吧。陈国荣跟随着郑晓峰回到了警局，但是却受到了同行的风言风语。 哎，大家来看看啊，我们的大英雄回来了。怎么，这次回来想拿什么奖？你还有脸回来啊？这儿的人不欢迎你，知道吗？ 哇，谁在说话？警务处处长。 你是谁呀？ 编号1667长官。 没大没小的，跟谁的？ 我奉命调过来查亚洲银行那件劫案的，长官。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人调过来跟我？ 我没说跟你，我跟陈长官。 这个案子我是最高指挥官，没他什么事儿。 是，你跟他吧。 我特地调过来跟你破这个案子的，你叫我跟这个白痴啊？他能破案吗？小子，看来得给你讲讲陈长官的故事。上一次他带了我们9个兄弟去查案，结果9个兄弟全死光了，你知道吗？站在这里的不是失去同学就失去了战友，他们没份夫人也有份鞠躬啊，就是因为他的自大，你们说谁应该负责？ 明白。但是我也知道，在亚洲银行结案之前， 所有到陈长官手上的案子没有破不了的。他今天回来是要办好手上的案子。如果你害怕陈长官回来破案比你快，在大家的面前你下不了台的话，我非常的理解。长官， 好，我特别批准你们俩查这案子，看看谁先破案。 赌什么？ 谁输了磕头认错。 我奉陪。 你够资格吗？ 陈长官，陈长官，我不懂。陈长官，人家话已经说了，如果谁输了，以后别当警察。 站住！说定了， 说定了。哎，我们去哪儿查？ 回家睡觉。 什么？我们在跟人家打赌？哎， 我们输定的。 那你还赌？ 我没打算当警察。 拜托你老兄，我在跟你啊。 为什么你调查这个案子？你是谁啊？ 编号1667。 还有呢？ 编号1667，我是阿光弟弟。记不记得你以前的部下阿光？我是他弟弟。我要抓住那帮匪徒。 听过了影片《新警察故事》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我们继续盘点那些有着很多续集的电影。或许细心的观众都会注意到啊，很多电影的续集当中，演员由于档期的问题，常常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比方说在系列电影《倩女幽魂之道道道》当中，男主角就从张国荣换成了梁朝伟。其实电影拍摄周期相对较长，尤其是这种续集影片，由于时间的安排或许会存在着些冲突，很多系列电影到最后呢都会发生换人的情况。好了，看一看时间，上半段旅行到这里马上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为大家送上这首张国荣带来的电影《倩女幽魂》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在歌声当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终心梦，路随人茫茫。人生事，美梦如热望，梦里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茫。

边的正是刘德华和梁朝伟二人带来的歌曲《无间道》。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在《无间道一》当中故事就已经全部讲完了，但是我们真的不得不佩服编剧们的深厚功底。在《无间道二》和《无间道之终极无间》当中讲述的只不过是《无间道一》的过去和现在。如果真的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呢，《无间道二》才是故事的开始，而第三部展现出来的则是很多细节问题。下面呢，我们就走进电影《无间道一》当中，欣赏一下陈永仁和上司黄警官在天台上接头的那个精彩片段。 你说你光是伤人已经好几次，我千方百计和律政司说你心里有问题，让你看心理医生，你还到处打人，你是不是真的心理变态？你忘了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了？ 明明说好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就快十年了，老大。 你对我态度好点行不行啊？现在全香港只有我知道你的身份，我回去把你的档案全都删除掉，你一辈子做古惑仔我也不用烦了。 你想怎么样？天天提醒自己我是警察，做梦的时候都说放下枪我是警察，这样 韩春什么时候进货？ 不知道。这个星期。 什么？ 这个星期之内。泰国佬已经来了，韩春收了货去卖给别人。 货仓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那货仓在哪儿？我才跟了他三年。 这样的一破就退休啊。 你少来，这句话我听了九千多次了。又是这些破玩意儿，我警察部那么有钱，能不能换点先进的？ 植入体内的要不要？ 这在哪儿？哎，针孔摄影机，针孔在哪儿？ 25号是你的生日吗？臭小子， 我从来不代表。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影《无间道一》当中的精彩片段了。接下来呢，再来介绍一下人物无限扩展的代表《加勒比海盗》系列和《哈利波特》系列。先来介绍一下这《加勒比海盗》系列。拍摄《加勒比海盗》的创意其实源于同名迪士尼主题公园，而海盗探险再加上英雄救美这些题材一向都是好莱坞最热门的商业电影的必备要素。于是呢，迪士尼公司在很短的几年时间内就连续推出了几部《加勒比海盗》。虽说这几部电影都有各自的主题，但是无论从时间、故事的连续性、人物的出现等方面来看，电影无疑是讲述了以 Jack 船长为首的海盗的故事，并且故事围绕着人物展开，这也就是人物无限扩展的特点。下面呢，来欣赏一下电影《加勒比海盗》当中的精彩片段吧。杰克船长为了寻找自己的黑珍珠号，需要偷走一艘船，但是他却正大光明地登上皇家码头，两位士兵拦住了他。 这里是皇家码头，禁止平民入内。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要是我看见了平民会马上报告的。我听说要塞正在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不过你们两位优雅的绅士竟然没有被邀请吗？ 总得有人担任警戒，防止外人进入。 哦，这当然很荣耀，只是我觉得和那条船相比，这条太不像样了。 那是无畏号，是权力的象征，而这艘拦截号却是速度之王。 哦，有更快的，我听说他来无影去无踪，名字叫做黑珍珠。不可能，不可能有船能和拦截号的速度相比。 黑珍珠确实存在。 不，不会。 是的，我见过。 你见过？ 是的。 你不可能见过。 我真的见过。 你见过那种挂黑帆的船，连水手都受到诅咒，船长邪恶无比，就连地狱都从来没有收留过他。 没有。 没有， 但是我真的见过挂黑帆的船。 哦， 就算你见过挂黑帆的船，可是哪儿有不受诅咒的水手和连地狱都肯收留的船长呢？就算是挂了黑帆的船，也未必就是黑珍珠号。 明白了。 我说过，绝对没有船可以超过我们的拦截号。 嘿，你滚开！ 你是没有权利上这条船的。不，对不起，多可爱的小船啊，大船。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哦，史密斯。告诉我你来皇家港干什么，史密斯先生。 快说实话。 好吧，我坦白，我想弄一条船去土尔图干岛招兵买马，然后烧杀抢劫，为所欲为。 老实点，别撒谎。 好像没撒谎，可是这种话他不可能对我们说。他知道你们不会相信，不然不会告诉你们。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加勒比海盗》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如果说《加勒比海盗》系列是讲述了 Jack 船长如何成功脱险，如何成功地获得宝藏的故事，那么《哈利波特》系列则是讲述了少年英雄的成长故事。很多朋友或许都有这样的感受啊，随着系列电影的上映，我们仿佛也走进了魔法世界，陪同这些小巫师们在一同成长，这也正是这个系列吸引我们的魅力之一。不过这个系列电影的出色之处更是在于它对原著的改编，或许是因为小说的缘故吧，很多人在哈利波特的很多情节上都有着自己的想象，但是当这些真正搬上大荧幕的时候呢，很多只是存在梦里的场景却变成了现实。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当中的精彩片段。刚刚得知自己是魔法师的哈利走进了魔杖商店，在这里魔杖商店的老板告诉了他一个秘密。 我还需要一根魔杖。 要魔杖，那就去奥利凡德那家店最好。你先去那儿等着，我还有一件事要办，就来。 Hello，Hello。 我一直在想几时能见到你，波特先生。当年你父亲和母亲也在这儿买他们的第一根魔杖，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啊，给你这一根，挥一下试试。这根好像不行。啊，也许是这根。不，不，绝对不是这根。没关系，这根香了。邪乎，真是太邪乎了。 对不起，哥，你说什么邪乎？ 我卖出的每根魔杖我都记得，碰巧的是有两根魔杖用的羽毛出自同一只凤凰，一根就是你手中的，另一根像他兄弟。邪乎的是命里注定这根魔杖为你所用，而他的兄弟给你留下了这道疤。 谁拥有那根魔杖？ 哦，我们从不提他的名字，是魔杖选择魔法师伯特先生。有些事就是弄不明白，可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你一定能干出一番大事。毕竟那个我们不能提名字的神秘人干的也是大事，很可怕，可的确都是大事。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各位好，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盘点没完没了的那些电影。除了剧情型的续集、无限拓展这两种类型之外呢，还有一种类型没完没了，这就是姊妹篇。

按均价仅售人民币30,000元整，值得一生典藏。请看这边，全市的楼价都在涨，有没有？有没有？绝对有升值的空间了，我告诉你。小鹿，你在干什么？你可不可以不要站在我背后对我默哀，去冲杯咖啡好不好？ 啊，都背影啊。 我跟你说，你目光有够专业了，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请看这边，稀缺阳光豪宅，双卫大客厅结构，复式设计，仅余一席。 人家是复式结构啊。 不好意思，我们是往下一层，好不好？仅售60,000元，而且是附带豪华精装修的，好不好？ 起价。 这就是我们物业公司最新推出的服务项目，18相送，一水黑，看上去就像黑社会，有没有？有没有？要的就是气氛，绝对的庄严肃穆，绝对的气势如虹，大灵堂送纸钱，丧葬服务一条龙，一条龙，这么好的服务，我天天在这里上班，恨不得都给我自己来一套了。 咖啡。 小鹿，你做事情动动脑筋行不行啊？给我干嘛？给客户啊。怎么样，想好没有？要不要来一套？ 那个，你这还有没点再便宜点的？ 哎呦，我跟你把话都讲成这样了，那抱歉了。我们这里是墓地中的 CBD 了，没有钱的话可以考虑请到庙里供养。 刚才您听到的是影片《疯狂的赛车》当中的精彩片段了。这部电影在2008至2009年贺岁档期上映，在《非诚勿扰》和梅兰芳的双重压力下，《疯狂的赛车》依然能够取得上亿的票房，可见《疯狂赛车》的足够大的魅力了。其实，在拍摄两部姊妹篇的时候呢，导演宁浩曾经打算找来两位美女担任主演，但是后来还是选择用两位男演员了。这样的两部疯狂戏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男人戏了。好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旅行马上要结束了。最后奉上电影《疯狂的石头》当中的插曲《泪都泪》，在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下期娱乐大篷车不见不散。 还是以假装风趣，无事无地扮进取，有吗？我诸多不对，让人是泼我冷水，蠢的就有罪，正的就没罪，一切未欢罪，好一个诸葛侯瑞，嘿嘿嘿，拒绝认罪。为什么找点根据，试试了我去斗嘴，若遇到身心交瘁，为自为我怨气居，伤过泪斗泪，伤过泪斗泪，想下又有罪，蠢一世不算犯罪。嘿嘿嘿，我信错会降罪，日日夜夜尽力拿我不惧，自恨做人从不心虚，总有乐趣，我是对，我是对，最终显示变个有趣，日日夜夜尽力做我不累，日后便能求得安居，敢去面对，我是对，我是对，每终章佛至案以后，谁主宰有罪，被判有罪，看点眼泪。找点根据，试试了我去斗嘴，若遇到身心交瘁，为自为我怨气居，想过泪斗泪，想过泪斗泪，想下又有罪，蠢一世不算犯罪，嘿嘿，我信错会降罪，日日夜夜尽力拿我不惧，自问做人从不心虚，总有乐趣，我是对，我是对，最终显示边个有罪，日日夜夜尽力做我不累，日后便能求得安居，敢去面对，我是对，我是对，你最终是堕进废墟，日日夜夜尽力拿我不惧，自问做人从不心虚，总有乐趣，我是对，我是对，最终显示边个有罪，日日夜夜尽力做我不累，日后便能求得安居，敢去面对，我是对，我是对。 会终将不知案以后谁主宰有罪，而被判有罪悭扁眼泪。 如幻变不可失去，静静沉淀了再追，再面对狠狠一句，学习潮浪里寄居，不要泪兜泪，不要泪兜泪，想下亦有罪，冲一世不算犯罪，力求进取，没有眼泪，没有眼泪。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大声扶的房间，其实并不